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但后来了就到呢是60年，应该是这样讲，1959年呢就俄国的另一个科学家，都是自己人啦，俄国呢，当然那时已经是苏联啦，咁就叫做阿殊坦诺夫。这个阿殊坦诺夫呢，他就重新考察柴可夫斯基这个想法，但是他就比较合理的，他就说我们呢就不要用一个叫做是一个挤压式的结构，所谓挤压式呢就是他每一层都要承受上面的重量的，咁就顶唔顺嘅，冇可能顶得顺嘅。佢话我哋用一个咧拉力式结构，咁拉力式结构咧，其实某一程度上系点咧？就假设我哋咧就喺个同步轨道嗰度起咗一个太空站先，好劲嘅太空站。然后咧，我哋喺个太空站度咧就抌条绳落嚟，抌条咁样嘅吓、超级降缆啊！咁但系咧，佢话为咗要平衡咧吓、其实我哋咧。同一時間呢就要伸一條繩出去呢，是相反方向喎，即係伸出去外太空喎。咁、所以好有趣啦，我哋呢喺同步軌道超級太空站就抌條超級降索，一就慢慢向住地球。另一方面呢就又放一條超級降索，就要平衡嘅，就係、是背向地球嘅，即係向外太空嘅，一路咁樣就平衡返嘅。咁又到一路伸，咁當然你又話哇個太空站何來有咁勁嘅降索啊？咁當然呢個當然成日超前啦，但係而家我哋當然會諗，誒嗰啲物質梗係唔喺地球送上嚟啦，最好就喺月球上彈過去啦，係嘛？咁但係呢個降索抌到去地面咧，然後固定佢嚇。咁、當然咧，即係另外嗰條伸出外太空嗰條咧，亦都係啦嚇。咁、然後咧呢條咧佢叫做拉力式結構啦。咁、主要咧就係話，即係佢嗰條降索咧，即係其實都係一個概念問題啫。其實某一程度上佢都係要承受自己嘅重量。咁、但係因為兩頭拉呢、就好似一個地球喺度揈緊嗰條降索，但係其實佢今次就要承受一個好大嘅拉伸嘅力。咁實際上呢係以我哋而家所知嘅材料呢係冇一樣頂得順嘅、即係最勁最勁嘅鋼鐵呀、或者嗰啲人造纖維呀、或者咩頂唔順嘅。咁樣呢，但係即係頂唔順呢，啲科學家都照樣計嘅，即係話佢而家未有啫，將來可能有呢，係咪科技發達係啦，咁於是呢就嗱，咁呢個又係講返克拉克喎，真係咁巧喎。Arthur C. Clarke 佢就即係佢呢個意念呢，其實係多數喺啲太空探險科學界好少數嘅人知道嘅，但係真係全世界普羅大眾呢係都普及起嚟呢，就係1979年克拉克呢，原來佢就用咗意念喺佢個本小說，本小說呢就叫做天堂的噴泉，The Fountains of Paradise， 寫一本暢銷書。咁但係咧，佢就假設咧，嗱，仲有一樣嘢就話，既然你喺呢、這個同步軌道啦，記住同步軌道咧，呢、這個嗰、那個衛星一定要一尺度上空嘅喎，係嘛？即係諗都諗到啦，係嘛？即係你要環繞地球24小時，咁樣咧，佢就喺赤道上空。咁所以咧，克拉克嗰陣時就假設咧，就人類就起一個太空升降機，就喺個島度。咁但係其實佢就係揀咗，佢就借用咗佢自己幾廿年前已經搬咗去嗰度住嘅，就係、是、斯里蘭卡。啊，即係以前叫石蘭啦，咁但其實斯里蘭卡就唔得嘅，因為斯里蘭卡其實就唔喺赤道嘅，但係即係喺佢想像入面咧，佢就改咗另一個島一個名，咁樣咧就係、是、唔知叫咩名啦，總之就喺赤道上面嘅，咁住喺赤道上面咧就起一個基地嚇，咁啊上面抌條鋼纜落嚟就固定佢咁樣，咁但係好有趣咧，就世事啲人成日都係咁嘅，原來係鬧雙胞胎喎，點解咧？ 另一個人 作家係啦，咁呢、個作家咧佢本身有一個科學家嚟嘅，叫做 Charles。Sheffield 啊 ，Sheffield 謝菲爾德咁樣咧，呢個 Sheffield 咧，佢又係1979年出咗本小説。咁、其實咧，我兩本都睇曬嘅。咁就呢個 Sheffield 嗰本咧，仲寫得更加細緻，而且好 technical 嘅。哇！因為佢本身好似係工程師啲咩，咁、就叫做 The Web Between the World 嚇、即係世界與之間嘅一個網咁樣嚇、即係佢就譬如啦咁樣。咁樣咧就鬧雙胞胎。咁但係因為一當然啦，克拉克嘅名氣啊大過 Charles Sheffield 好多啦，係嘛？咁但係 anyway 咧，就呢兩本小説咧，就令到太空升降機，我哋叫 Space Elevator 呢個概念咧，就廣為人知啦。咁廣為人知咧，嗱，其實而家講少少啲科學啦，或者 engineering 啦，好有趣嘅。佢就話第一， 嗰啲物料咧，我哋現時嘅物料係做唔到。但係克拉克喺1979年咧，佢就已經假設人類將來做咗一啲超級嘅材料，就叫做單晶體，即係 monocrystal 嚇，係最新嘅科技點點點啊咁。咁但係即係當時佢已經係用最先進嘅科技嚟去推想啦。咁但係今時今日咧，當然我哋都唔諗㗎啦，單晶體都唔夠勁嘅。我哋咧一定係諗咩咧？就係納米技術。就係 nanotechnology 啦。咁而家啲人話最勁嘅，即係個 tensile strength 啊，即係嗰個拉伸嗰個力咧，最強嘅係咩咧？就叫納米管啊 ，nanotube 啊。咁 nanotube 咧，當然最先做嘅咧就係碳嘅納米管啦 ，carbon nanotube 啦。咁但係咧，而家好多科學家都話啦，唔一定係碳嘅，可能有第二啲嘅元素嘅物質咧嘅 nanotube 咧係仲勁過碳嘅都唔頂。而家係不斷研究緊嘅，喺呢方面都係方興未艾嘅，即係嗰啲 nanotechnology 啦、納米科技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已經有啲人就話，我哋應該好快脆就係可以做到啲材料咧，係能夠滿足到呢個要求嘅，嚇唔使幾耐㗎啦。係 可以做到。 即係計數啊！如果計數嚟講啊，即係能夠係承受到咁大嘅力啊，咁大嘅力嚇，所以個材料方面咧，啲人係樂觀嘅。咁當然你話即係要起一個太空站喺嗰個同步軌道嚇，有咁嘅規模咧，暫時我哋又係啦，技術上完全做得到啊。不過即係實際上我哋財力上陣間係有問題啦。而家都話全世界都粒粒亂啦，經濟係嘛，即係美國都不保啦嚇，好多嘢都太空計劃都好多要削嗰啲經費。好啦，咁但係咧我哋有興趣嘅咧就係話，即係從技術上咧，佢話如果我哋最要計個力學咧，最好咧就係、是、令到嗰條鋼纜咧係有咁窄得咁窄啦，冇咁闊啦。咁但係有咁窄咁窄得嚟咧，佢話原來最好咧，最化算咧就喺、是、個太空站嗰度咧就係、是、最粗。但係你一路向住地球嗰邊咧，就越嚟越窄，越嚟越窄。咁啊，去到地球地面咧固定嗰度咧就是、最窄。咁當然最窄都有，梗係有個譜至得㗎，因為你要整啲嘅嗰啲 lift 上去㗎嘛，我哋叫載叫做嚇、啊、承載艙啦，我哋叫個承載艙㗎嘛。咁樣啦，嗱呢個咧係啊，佢我自己能夠話佢就可以減低佢所承受嘅力嘅，嚇咁啊喺力學上咧呢、這個係化算嘅。咁當然咧同樣嘅道理，原來都係延伸咗喺嗰個向出嗰邊嘅喎。嗱，向出嗰邊咧，佢又諗過咁樣啊。向出嗰邊咧，理論上嗰條嘅鋼索其實唔係鋼啊，對唔住啊，即係嗰條纜咧，其實都應該一樣咁長啊。佢話唔使嘅，如果你嗰度咧係綁住嚿重嘢，咁就可以短好多啦，係、哦、嘛？即係佢話我嚟 balance 嘅嘛。所以嗰嚿重嘢咧，英文就叫做 counterweight， 中文就叫做平衡錘。即係如果你整嚿平衡錘咧，就視乎你有幾大啦。嚇、啊，當然你個平衡錘大啲。即係個質量大啲，你伸出去嗰碟咪可以短啲咯。但係如果你平衡長細啲，你伸出去就要長啲。咁但係個平衡除咧有個關鍵啦，你要咁大質量嘅平衡除，如果你喺地球上面運上去咧，又好唔划算啦，係嘛？所以最理想嘅平衡除咧，又係來自月球嘅就最理想啦。啊，即係抌啲石頭啊、冇用嘅垃圾啊，咩都好啦。總之你有個叫 counterweight， 咁所以咧伸出向外嗰條就唔使咁長。咁但係一個道理都一樣嘅，就是、即使伸出嚟嗰條咧，都應該喺太空站嗰度就最粗，然後慢慢一路伸出去咧，就越嚟越幼，咁就得㗎啦嚇。咁、啊、呢個就係個基本啦嚇。嗱、啊、咁所以其實我哋睇下我哋後面嗰個咧，都係類似係描繪緊一個咁嘅景象啦。喺、哦、太空站就一條落去啦。好啦，嗱咁而家咧就有趣就講啦。如果你話想真係搭一個載貨艙，嗱、啊、仲有啊，佢嗰個咁嘅 lift 咧，為咗要 balance 咧，永遠都梗係一架上一架落嘅。正如我哋而家好多纜車都係啦，係嘛？纜車都好多時要係一架上一架落咧。 纜車已經 係係啊係啊係啊。咁呢、啊啊啊、個亦都係嘅。咁當然你可以唔係一架嘅，你可以一連串嘅，即係好似嚇好多架嘅啊嗰啲螞蟻一路爬上去咁樣樣。咁但係咧就係、是、總之咧一面就上一面就落嚇，咁 啊平衡翻個力啊。咁、嗯、但係啦，要幾耐咧？呢、這個先有趣。 幾耐？即係幾耐上到月球？ 係啦、啊，唔係月球。同步軌道啫，同步軌道啫。咁佢話咧就要視乎你嘅速度啦。如果你嘅 lift 嘅速度咧係每小時200公里，咁啊即係快都好緊要啦。嚇、啊，即係直情就係、是、高速公路都唔俾你200公里啦，即係高鐵嘅啦，差唔多。即係低速嘅高鐵， 低速高鐵，但係你嗰個 lift 係200公里喎，好勁喎。咁佢話呢就要七日半。咁所以呢係有辣有唔辣嘅，所以點解坐火箭係著數呢？坐火箭呢幾十分鐘，一個鐘頭唔使已經上到出到太空㗎啦嘛，幾十分鐘出到太空。咁但係如果你一坐 lift 上呢就要200公里七日半。但係如果，但係而家我哋嘅高鐵技術好發達㗎啦嘛，我哋隨時可以到300幾㗎嘛。咁佢話假設我哋沿住呢條咁樣嘅梯啦，係咪呢條纜上去呢，我哋係每小時300公里。咁呢個時間就5天。嗱，咁呢個都差唔多係盡㗎啦，即係話一般嚟講呢，因為其實你都好需要好大能量㗎嘛，你又爬上去落返嚟㗎嘛。咁所以呢 ,300 公里時速哇已經係高鐵喎，係咪？咁但係呢就要喺個 lift 度坐五天喎，所以嗰架唔係普通嘅 lift， 因為有卧鋪嘅一定要即係你話喺上面過夜嘅，起居飲食嘅，係啦。咁你話但係點解要起架咁樣嘅太空升降機呢？咁唔使講呢，就梗係個成本啦，始終個成本就咩呢？原來即係而家以我哋嘅太空運載技術呢，我哋每射1公斤嘢入太空，我哋講緊至少呢，即係而家已經係即係越嚟越即係 efficient 㗎啦，下改良啦，係大概$25,0001公斤吓、即係十幾萬嘅港紙啦、一公斤嘢咗喎，係咪1kg 咗喎，係講緊十幾萬港紙。咁但係呢佢話如果我哋係按照呢一個咁樣嘅太空升降機即係佢嗰個所謂 operating cost 啦，你嘅運作咁樣呢，佢話應該個成本呢可以呢係少，差唔多係即係90%。咁即係呢即係我講佢只係需要呢呢、這個唔係99%喎，應該係佢只係需要 1% 嘅成本。即係話可能呢係$200。咁$200呢就可以將一公斤嘢呢就運去太空啦。咁所以呢係有著數嘅。咁你話嘩，咁呢個太空站個建造費用一定係不菲啦，係咪？咁啲人又計過喎，佢話如果真係我哋已經樣嘢掌握曬技術呢，係咪？其實我哋啲物理學啲人計數計到無數㗎啦已經。佢話應該個造價呢都係$100億左右。 有冇咁 係囉，我話$100億，佢話係平過 平 係 冇可能 係啦，即係我都唔係好肯定，佢話係平過而家個國際太空站。 嘩係 囉。咁、我話喂，咁但係當然呢佢背後都有好多考慮嘅，有好多風險嘅、因為喺地球呢就可能遇到，當然有個赤道嗰度呢就打風嘅機會係微嘅，如果真係赤道。咁赤道呢甚至佢哋唔係用陸地啦，佢係用個浮台人造島嚟做嗰個基地。咁樣呢即係但始終都有風暴㗎嘛，行雷閃電㗎嘛，係咪？咁當然要好小心，飛機唔好撞埋去啦。咁但係呢亦都呢係驚有太空隕石撞埋嚟㗎嘛，所以就要個保護啊咁樣啦。咁但係啲人計過曬㗎啦，其實都覺得係可行嘅。 嘩， 咁但係呢個太空升降機呢曾經日本仔好幾年前曾經跨下海口一個組織就我哋希望喺2050年係建成一個太空升降機咁喎。咁梗係嘥氣啦，但係後嚟呢佢就話都係我哋都係講下嘅啫咁樣，係咪技術上可行，但係邊個真係會搵咁多錢嚟去做呢樣嘢呢？咁所以呢究竟呢個會唔會就係幫我哋人類征服太空嘅一個方法呢？就到而家都未知啦。 嘩真係有期待。 係啦， 知我有冇機會啦。 係啦，你嘅機會嘅大過我好多啦。好啦，咁今日時間又到啦，咁下一集再見啦。 OK， 拜拜。